那么我就普通的人呢， 所谓的 心境啊，即是狭窄啲咁多，都是设置咧系为自己的。咁如果照呢个常情的道理嚟讲咧， 都系啦。 咁你有你一家，就我有我一家。咁但系现在我哋所讲嘅呢个中国所行啊，都是大乘嘅佛教啊。咁虽然我哋唔能够百分之百十足做到，但系无论如何咧，我哋应该对呢个道理要有所了解，亦都应该咧向住呢个咁嘅道理咧去学习去行。因为我哋对一切众生，如果呢个心唔平等，等于话有呢个冤亲，有呢个亲疏，有彼此，咁啊对一切众生呢个心啊唔平等，你就唔会成就呢个圆满大悲啊！就等于话我哋对一切众生，所以不分呢个亲疏。贵贱，我以呢个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之故，咁我呢个大悲心呢就系圆满成就啦。咁就叫做心平等故啊，则能成就圆满大悲。咁所以佛教呢就唔单话唔好杀人啊，佢就连一般嘅畜生呢，咁佢都唔杀，就只系呢。一方面从因果上来讲呢，就不要结这个杀业，所谓你杀我我杀你，因果循环，这个呢是一定的。那么除了在这个因果这方面来讲呢，就是讲我们这个菩萨这个圆满的大悲心，当然也都是不离这个因果了。那么菩萨因中啊，以这个平等圆满大悲心化度众生，咁啊呢个心平等故，呢个圆满大悲亦都平等啊！佢话以大悲心除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咁啊，我哋行菩萨道嘅人，成就呢个圆满大悲心，咁啊除尽众生，以平等心嚟到教化众生啊！就等于咧成就啊供养十方如来，点解咧？因为十方如来出世嘅目的就系以大悲嘅平等心去度众生。咁我哋如果能够以呢个平等大悲心去度众生啊，咁就好适合十方之佛嘅本怀，啊亦都契合十方之佛啊。出世的目的，所以菩萨以这个平等心，不分这个尊卑贵贱亲疏，平等去化度，咁啊令十方诸佛欢喜啊，就等于供养十方诸佛一样。得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苦尽，众生烦恼尽。嗱，咁啊，菩萨佢随顺众生之时，咁啊要到咩时候为止咧？佢话虚空界尽啊，咁啊有虚空就有众生，咁啊如果虚空都界尽啦，就当然亦都冇众生啦。咁啊叫做众生界尽。咁啊有众生就梗系有业力，咁啊如果众生界尽，当然众生嘅业障亦都冇啦。咁啊有业障就有烦恼啊，因为业障系从呢个烦恼而来。咁啊如果呢个众生都业尽啦，咁啊众生嘅烦恼亦都尽啦。咁啊我只随顺啦，到嗰阵时先至系尽。咁如果话虚空界未尽，咁啊梗系有众生。咁啊众生界未尽，就梗系有业障。咁啊业障未尽，就梗系有烦恼。咁啊既然虚空界未尽，众生界未尽，众生业未尽，众生烦恼未尽， 咁就我此徐信啦，无有穷尽。咁啊，年年相撞都无有单片啦，年年之间，咁啊相续不断，徐信众生，乃至到我呢个身，我呢个耳，呢、这个口啊，呢、这个心，三业呢，对于行信众生呢种嘅功德啊，我始终啊无有懈怠，无有疲厌，等于话呢，我无论如何啊，都要呢发愿要度众生啊，只得地藏菩萨所讲，所谓众生度尽就方正菩提啊，如果地狱未空就誓不成佛。咁啊，十大愿王中，我哋就讲咗咧系九个大愿啦。咁仲有最后一个大愿咧，就叫做普皆回向。咁啊，因为经文长，咁啊留翻啦，下个星期二再同各位结缘啦。 啲善信，各位居士，咁啊，今日咧，我哋就继续讲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最后一愿就叫做普皆回向愿啊！是男子愿普皆回向。咁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中最后一愿就叫做普皆回向愿。咁啊，乜嘢叫做普皆回向咧？咁啊，回向其实有几多种咧？咁我哋首先咧就将呢个回向两个字略为咧系解释下，回以共向啊，咁啊回就系回于自己，向咧就系向于他人，就系将自己啊所有嘅功德都回于个他人，咁啊系其中之一种。咁啊，回向通常嚟讲啊，就系、是、有三种。第一种就系如果台所讲嘅回自向他，我自己所有嘅功德，你就唔好净系为自己。我哋凡系做一件事啊，如果你净系为自己咧，咁啊变成个心量咧就好窄啊。咁我哋一定要每做一件事。我哋都要咧为他人，咁我哋呢个心量大，我哋呢个福报就大啦。嗱，咁我哋应该平常人都听过，佢话四相肚内啊就好撑船，其实呢个肚里边点可以撑船嘅咁？就只系话咧呢个度量，我哋呢个心量，咁啊做一个丞相啊。就是为一个君以下最高的一个官员，除了皇帝之外呢，他呢就是最大的了。所以我们做到一个丞相这么大的职位，当然我们这个心量呢就要宽大这个心量。我们每一件事不要只是为自己，每一件事都要啦吓，为下呢个他人，咁样咧，你个福报啊就一定咧好大嘅。咁啊，但系我哋现在嗰啲人啊，就当然咧为自己嘅多，不过咧佢为自己都冇问题，但系些同时咧亦都要为下人。咁啊，如果你净系为自己，完全唔为人啊，呢个冇咗呢个公益心啊，咁啊佢呢个福咧。就唔会好大啦。咁啊，从前啊，就有人家写到一首咧，都话贪谋无厌啊，净系为自己嘅诗。咁啊，然后呢首诗咧就可以鼓励啊，我哋呢个人咧要发大心。咁所以点样讲咧？佢话终日茫茫就只为追啊，一财得饱来。就又思於啦，咁我哋佢有好多句噶， 咁啊費事讀咗一輪咧，再從頭解就浪費時間啦。即係讀一兩句就解一兩句。咁佢人生在世啊，終日咁啊忙忙碌碌為於而事啦。咁啊，我哋通常嗰度胃口奔馳啦。咁啊，呢個亦都實情。咁啊，如果唔做事啊，咁啊邊處有飯食？呢個肯定。所以佢話終日忙忙就只為將將即係肚餓啦。佢話財得飽時，佢就又思於啦。等佢食得飽飽地啦，啊呢件衫啊著得唔係幾好，咁佢就希望啊，咁啊著件好啲嘅衫啊。不過著衫咧，我哋男界咧都比較咧係馬虎啲，真係一年四季一套西裝啊，著十年都冇事啊，都係嗰一套，換嚟換去差唔多，但係女眾嗰啲衣服咧就真係咧個個月都唔同嘅，所以佢話財得飽來啊。他們又施衣啦，他說衣食兩般得皆具足啊，但是房中就又少美貌妾啊。咁佢話等到佢有衫著啦，咁又有好嘅食啦，咁佢又覺得咧冇咗嗰啲妻妾啊，咁啊亦多啦嚇，好似有欠缺。咁啊娶得娇妻定美妾啊，佢話出入無表就小馬騎。咁啊，等到佢有咗妻妾啦，啊，佢话出门口咧，都系行路就梗系冇咁舒服啦。咁啊，旧时几百年前啊，就当冇飞机啦，冇火车啊，咁啊，亦都冇咩好嘅交通工具，出门都系骑马啦，或者系坐轿用人力抬啦。咁啊，所以咧，佢觉得啊，虽然有娇妻美妾，又有得有得食有得食。但是出門行路啦，似得又好似唔係幾方便咯喎，咁佢就希望有子，希望有馬騎。佢話等到呢個牛馬成群，表耳背啊，但係因地不廣，容之虛啊，咁啊變成咧，佢話咧，我咁多開銷，咁啊既然咁多個開銷啊。當年我啲田地就收到啲租咧，就唔夠用啦，所以佢買得良田千萬頃啊，咁啊應該好心足啦，但係又無官職一做人氣啊，等到啲錢多、土地多，咁啊佢冇官位啊，咁啊當然俾人家欺負佢咯喎，咁佢又想做官啦，咁啊佢做官啊，佢話七品五品啊。都皆嫌少啊，四品三品都仍嫌低啊，做呢个五品官、七品官、四品官，做呢个二品官，佢又嫌低啊。当然地做一品官啊，做宰相啊，即系等于话除咗天子皇帝，佢最大噶啦。咁啊，等到一品当朝，佢为宰相啊。他們又想君王都做一時啊，他等到做到宰相啦，都是沒做皇帝咁得戚啊。咁啊，皇帝就冇人管啊嘛，咁啊做到大官，他就想做皇帝咯喎。咁啊，等他心滿意足為天子啊，他就更望萬世都無死期啊，因為等到他有機會做皇帝咧，應該都好老啦。咁啊，做得幾多日呢？做得幾日呢？人就走啦，所以佢就希望咧最好啊，唔好死啊，啊咁啊唔好死啦，咁啊可以做皇帝，咪做耐啲咯。所以话总是妄想都无止息啊，一官长盖都抱恨归啊。咁啊结果啊，佢一世人啊，单系为自己，佢未曾有半点心啊，去慰下人嘅。就當然做咗好多罪孽，所以結果啊，咁啊一塊板一冚埋呢個蓋啊，佢就做咗好多罪孽嘛。咁啊到嗰陣時嘅悔恨咧，已經咧係太遲。其實咧唔容易達到佢個目的。咁啊即使能夠達到佢個目的啊，佢都做咗好多啊所謂違背良心嘅罪孽。咁啊結自己墮落啊，咁啊真係～好好大嘅遺憾啦！ 就说明呢个行菩萨道嘅人，你一定呢每做一件功德，你都要回自己呢而向于呢个他人，唔好呢净係为自己呢个增福增寿啊，你最好呢亦都要呢人人都增福增寿。咁其中个关键啊，就恐怕有人问啊，个法师咁点解啊？咁我自己修功德，咁点解都要移向于他人呢？其实呢个呢理论上好显显嘅。嗱，我可以打个比例，如果你话个个都有饭食，独系我呢个人冇饭食啊，咁我实想噶，咁我肚饿噶嘛。咁如果调转嚟，如果个个都冇饭食咧，净系我一个有得食、有得使、有得用、有得享咧，肯定大家咧向我一齐去抢噶。咁如果我哋呢个心量大，我就希望人人都同自己一样咁好啊，等于话个个都好，个个都有福有慧。当然咧，呢个社会啊就冇咁多问题啦，咁大家都丰衣足食啦。所谓衣食足啊，然后食之耻辱啊嘛，咁佢有衣有食有住，佢就唔会做咁多嘅坏事，佢就顾住自己呢个面子，顾住自己呢个人品。咁但系如果佢又冇得食又冇得着，但你就个个都咁好啊，我自己一个人冇啦，嗰阵时佢都冇晒呢个羞耻心，佢咩又坏事都做咗。咁所以我就菩萨嘅心量咧，其实咧，你能够将自己嘅功德啊，去回向于他人，你只不过系个心愿啫。我哋同时亦都要得实实在在做到。咁如果我哋呢个心愿，以及我哋各种嘅行为动作啊，都响晒呢个一切人嘅地方啊，咁啊变成咧自己呢个心量大，而对方又得到好处。咁啊，彼此间咧就能够啊，心安无事，亦都系呢个行菩萨道者咧，应该咧系要咁样做。咁啊，第二就叫做回事向你啊，回事向你啦，就系我哋所修嘅。咁啊，都系事上啦。咁啊，我哋家无论布施又好，或是你诵经又好，啊拜佛又好。咁你就属于呢个事相。咁我哋嘅事相咧是有生灭嘅，我哋拜佛系有生灭，我哋诵经系有生灭。咁我哋要回向呢个理性啊，就系话咧，我哋念经拜佛嗰阵时咧，我哋一一啊回向呢个清净心，回向呢个不生灭理，咁啊佢就回向你啦。咁第三啊，就系叫做回因向果。咁乜嘢叫做回因向果咧？嗱，因就系我哋自己所做嘅因心啊，果报咧就系由呢个因心啊所得到呢个果报。咁但系因就有大乘因，系有小乘因啊。咁果报咧亦都有呢个大乘嘅果报，有呢个小乘嘅果报。咁我哋一定要发心啊，成无上菩提，就唔好啦，得到咧呢个人天嘅果报为满足，啊，亦都唔好净系得到呢个小乘啊，少少个果报为满足。咁所以我哋上晚点啊，上晚点咧，逢系双日，即系二四六八十系双日咧，咁下午咧就连八十八份。咁其中里面咧，佢哋有几句话，一开始咧，呢几句话好好噶，我哋跪响住发愿念佛。佢话我哋今日念佛啊，唔系求呢个人天嘅福报，亦都唔系求呢个声闻、言觉，乃至到呢个权位、小位嘅菩萨位。咁求乜嘢位咧？就系唯求地上正啊！唯求咧系发菩提心，将来咧成就无上菩提佛果。咁啊，所以在呢个菩萨位中啊，所谓十二、十行、十回向、 十地，咁啊未曾登十地位以前，就有呢个十种嘅回向位啊。咁啊，虽则回向位系有十种，但系其中咧就唔离得开呢个回事向他、回事向你同埋回因向果。嗱，咁啊，菩萨所发嘅誓愿就离唔开啊，所谓呢个四种嘅大愿。咁啊，如果回事向他，就系度众生啦。我哋能够将自己所有嘅功德，我都回向于一切众生啊。咁呢种就叫做回事向他，就系应于个四种大誓愿里边啦。其中之第一种叫做众生啊，系无边誓愿道。咁啊，若是话回事向你，我哋所修一切嘅事上嘅功德，我就回向于呢个理性啊。咁啊，当然可以遣烦恼啦。咁就应于呢个第二愿啦，叫做烦恼无尽誓愿断。咁啊，即你就系属于呢个第一二帝里。咁啊，回向呢个事相归到呢个第一二帝里啦。咁啊，我哋就可以遣烦恼。咁啊，若话回因向果咧，就系属于四种大愿里边。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咁啊，既然我哋又断烦恼，又度众生，亦都咧成佛道，咁啊三种回向嘅心愿都具足啦。咁啊，当然一切嘅佛法啦，亦都咧修学咗啦。咁啊，所以三种嘅回向啊，就是包括菩萨呢个四种嘅广大誓愿。咁如果我哋普街回向有啲乜个好处咧？咁啊，藏经里边有一部论啊，就叫做《大丈夫论》。佢里边讲啊，佢话慈悲为一人的功德而大罪啊。佢话如果为己的施一切得福都如芥子啊，芥子啊，即系好一粒嘅嗰啲菜种啊。咁啊，叫做芥子，即系一粒菜种啦，好似嗰啲苋菜种啊，或者嗰啲芥菜种啊，真系好细，好似同嗰啲芝麻咧，唔差得几远嘅啫。咁啊，叫做芥子，意思即系话，如果我慈悲心，我去为一个人，唔系为自己啊，即系为对方，即系唔好话为多人，我只系为一个人嘅啫。但是这个功德之大啊，好像这个大地咁大、咁广、咁宽。咁啊，如果为己啊，我为我自己啊，嚟到布施，或者我为我自己咧做一件善事，佢所得嘅福啊，就好像这个芥子啊，就系一粒菜种咧咁少嘅啫。咁就说明咧，我哋呢个心量啊，的的确确咧就要广阔，就要咧心量大。我哋一定咧要啊自利，亦要利他。咁啊，如果以慈悲心为一个人啊，呢个功德好似大地啦。咁啊，我哋咧就应该以后啊，就要时时次次再再次次啊。要有呢个慈悲心咧，去为一切人。咁啊，你嗰个功德咧，就系更加，就更加咧表现啊，你呢个心量大，因为你冇呢个界限。咁啊，如果我哋呢个慈悲心大啊，我哋度一切人，为一切人，冇咗呢个界限啊，因此我哋所得嘅福咧，亦都好大。如同呢个大罪，咁啊，此一个普街回向愿，就系在十大愿王之中咧，最后一种。咁啊，我哋普街回向愿啊，就可以咧修前边 呢九種大願嘅功德啊，即係話咧，你禮拜佛嗰陣時，你要回向俾一切眾生；我哋懺悔業障嗰陣時，你亦都要回向俾一切眾生；我哋隨喜功德嗰陣時，你亦都要回向俾一切眾生；我哋請佛自世、請佛轉法輪，我哋都要回向啊，俾一切眾生。咁所以呢個普皆回向願咧，係包括都涉埋前邊呢九個大願，我願願都要回事向他，願願都要回事向你啊！我哋願願都要回因向果，咁就叫做普皆回向。不從初就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咁啊呢三句经文就系普修前段九愿嘅功德啊，从最初嗰一个愿叫做礼拜愿，即系一者礼嘅之法啦。咁啊，至到咧第十普皆回向，咁啊十大愿王之中啊。第九個種叫做行信眾生，即是隨信一切眾生。咁按住呢個次序嚟講咧，就係一者禮敬諸法，係二者稱讚如來，係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自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行善眾生。再呢、這個上來九個願，我哋所修嘅功德啊，都要悉皆回向一切眾生啊，令佢離苦得樂，乃至咧成就啊無上菩提。佢話悉皆回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眾生。咁啊，呢三句经文啊，就系正正式式啦，所谓回向一切众生，唔系话单独啦为自己嘅安乐啊，嗱，通通我都要回向，唔系净系回向俾一个众生啊，我哋要尽法界，我哋虚空界所有一切嘅众生啦，咁啊，我哋都要啊，将自己嘅功德啊。是回向俾佢，佢愿令众生就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欲行恶法就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佢若知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嗱，咁啊，依呢一段经文，呢、這个文字嘅表面上嚟睇咧，系属于呢个回向众生愿，亦都系解释点解。我哋要回向众生嘅道理，咁啊，前文虽然说，咁菩萨所有一切嘅善法功德啊，都要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啦、啊。咁啊，原则啊，菩萨所修一切嘅善法功德，究竟点样啊，先至系叫做回向啦、啊？咁所以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解释乜嘢叫做回向众生嘅功德。咁啊，第一段佢话愿令众生就常得安乐啊。嗱，咁啊呢两句经文咧，就系、是、说明菩萨对众生嗰一种嘅大慈大悲，与呢个众生嘅快乐。咁啊乐。就有呢个世间嘅快乐，同埋有呢个出世间嘅快乐。咁啊，世间嘅快乐 就唔能够长久嘅。有得就一定系有失，有生一定系有灭，就唔系话永远恒常快乐嘅。嗱，好似我哋呢个人，所谓一生之中啊，好少话咧由头到尾都咁失魂，但系亦都好少话由头到尾都好似咁好嘅。多数咧或者先先好，后来咧就差咗啦；或者先先咧冇咁好，后来咧越稳咧就越好，越做咧就越发。咁啊，呢种咧就已经系说明啦，所谓世间一切嘅快乐，唔系咧呢个恒常，唔系永远不变嘅。咁啊，有快乐都系属于呢个短时间，因为世间上嘅快乐啊系有生灭嘅。嗱，咁啊，好似现在香港啊，所谓呢个九七问题。咁啊，当然啦，系香港人啊，包括我在内啦，都希望香港啦，咁啊保持现状啊，真系噶。嗱，我哋常常都听见人讲，真系香港咧，你只要有钱，咁啊你肯上进，你肯得去做，你有咗钱咧，真系你食乜嘢都有啊，可以讲真系其他国家所未有啊，你就系食生果啫。你就唔好讲话食呢个包心刺肚咁巴闭啊！你净系食生好普通啊，系人都食得起噶，真系全世界啊，各式各样嘅生果有得食。嗱，好似榴莲咧，好多地方冇噶，咁啊香港家下都有啦。咁啊，总之各式各样，你总之有钱得，你肯做肯去挨世界，总系咧唔会有问题噶，总有得享受。咁啊，但系日后会唔会咧？咁啊，要大家都心里有数啊，大家都唔中意提啲问题添啊，啊，咁啊就系话咧，呢种快乐啊，唔系恒常噶，唔系永远唔变噶，咁啊呢种就系做咧世间嘅快乐，啊一夜之间咧会变咗嘅。咁啊，如果话出世间嘅快乐咧，佢就冇得变噶。所谓一得就永得啊，佢永远咧唔会失嘅。咁系乜嘢嘅快乐呢？就系、是、我哋呢个人嘅用功啦，真系要用功啦，要修行啊。咁啊，然后咧你证到呢个出世，咁啊起码嘅阿罗汉果啊，咁啊呢个出世间嘅快乐咧，最起码你唔再嚟呢个受三界。这个生死的痛苦，你在这个三界里面呢，你就已经是一位大圣人。那么人人见到你都尊敬的，那么所以这种就叫做出世间的快乐，那是永远的，不会呢你见到出世间罗汉而会突然间呢堕落呢个六道里边咧，受呢个生死轮回，唔会噶。除非你唔系真正成阿罗汉，若是你真正成阿罗汉啦，咁啊你一定啦吓，脱咗三界呢个见思嘅烦恼，咁啊然后先系得到呢个阿罗汉嗰个解脱。你从此以后，你就了咗呢个三界嘅生死啦。咁啊呢种快乐咧，一得系永得。唔会再堕落三界受生死，咁啊或者你再进一步行菩萨道，成佛果菩提，更加咧系常乐我净啊，受用呢个无边嘅法乐，咁啊所以话愿令众生常得安乐啊，就系、是、菩萨发愿，我哋愿一切众生咧，唔系单独得到呢个世间乐。因为世间乐是无常，是有变迁，是有生灭，但是出世间的快乐呢，是一得就永得，一证就永证，不会再 去墮啦。咁所以我哋就要發現，唔單止自己咧係得到呢種境界，我哋亦都要發現啊，現一切人類咧都得到呢種啊境界。佢就無知丈夫啊！咁如果從呢個世間嘅快樂嚟講咧，雖然咧就唔係話恆常，咁但係咧人人都中意啦，就比較咧係快樂啲，即係冇咁多嘅煩惱，或者冇咁多嘅折磨。可是人世間裏邊咧，好多事幹啊，我哋咧由自己，你一定咧要受嗱，咁病苦咧係其中之一啦。個邊一個人病過啊？只是看大病小病而已，那麼傷風咳嗽都很辛苦的、好像今天天這麼熱，我是最怕熱的，又穿這麼多件衣服，是吧？的確確真的走一個街口就滿山滿水，那你說是不是苦呢？都是一件苦事來的。那麼如果病呢就更加苦，那人世間的生老病，無論心理以及這個外表的生理都是隨著呢個時間一日一日咁啊轉變啊，所以人咧就有老啊，就有病。咁啊呢次雖然只係講病，其實咧就包括所謂生老死，一共咧就係呢個四種嘅痛苦。呢四種嘅痛苦啊，就係屬於呢個生理病。我哋呢個人咧，呢個肉體咧，從父母嗰時生出嚟，咁啊始终咧系有病痛噶，咁啊病到不能再病啦，咁啊一定系死啦，咁啊呢个咧系必然嘅现象啊，任何人都不能免。咁啊现在菩萨发愿，我所修嘅功德都回向一切众生啊，咁啊愿佢哋咧冇病苦，当然咧亦都希望佢哋出呢个世间啊。得到呢个永远嘅快乐，咁然后咧免咗呢个生老病死呢种嘅痛苦。嗱，咁如果信外教咧，佢就话信者就得救啊。咁其实咧话系咁样讲啊，其实你信者未必一定得救啊，你仲要自己咧嘅修养啊，呢个最紧要咧。都仲系自己啦，平时嘅用功。咁如果自己嘅修养唔好啊，就的的确确啦，你就点样信啊？唔容易得到解脱啊！就好似我哋一个人，我哋信得多，咁啊唔使讲，去到北京玩啊几好噶，去旅行啊，但系你唔实实在在去行啊。你唔實實在在點樣可以去一到北京呢？但係你始終只係一個信，你唔容易都去得到啊！只不過呢個信心一定要在先，你在先信得過去北京呢，係好多故都嘅古蹟，俾我哋去欣賞，俾我哋咧去懷念啊！呢個前人。各种的功劳的战绩，但是我们信心之后还要有愿力，还要脚踏实地这样去计划，然后才可以达到去北京。那我们的人的修养，你想得到永远快乐亦是一样，那亦都要靠自己有这个信心，那信得过自己呢，有佛性，信不过有佛性者，人人都可以成佛，但系亦都要自己咧脚踏实地咁样嘅行啊，脚踏实地咁样嘅修养，咁啊然后先至满足自己嘅信心咧，达到啊成无上菩提嘅目的。咁啊，所以菩萨发愿就要愿令一切众生咧无知生老病死种种嘅痛苦。各位欲行恶化啦，就即皆不成。咁啊，假如啊呢个众生有呢个生老病死，就啲果报啦， 咁如果我哋呢个果报唔堕于呢个六道之中啦，我哋先至有呢个生老病死啦。所以生老病死咧，就系一种果报。咁有果报，就必定系有因啊。咁呢个因咧，就系我哋最初所谓迷自己嘅本性，而起呢个贪嗔痴慢疑。嫉妒、我见、共高，咁啊由呢个心咧，嗰啲烦恼啊，去鼓动我哋呢个身体咧，去做呢个杀道人；我哋呢个口啊，做呢个妄语、语意、恶口两字，咁啊因中做咗呢个恶语，所以自自然然啊，就会感到呢个果相啊，受呢个生老病死个。所以遇到菩萨，他发现要普皆回向，将我自己所修的功德，我回向一切众生，愿他们离这个生死痛苦果，但是亦都愿他们一切恶法都要远离，他想做这个恶法他都做不成，就等于说就要做这个善法了。他说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关闭呢即是将它呢封闭了一切的恶趣的门啊。恶趣就是六道都是他的恶趣，不过呢他已经以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呢为罪恶。那么即使你做人呢登天呢，那么我们通常讲的叫做善道，但是如果你一日未曾出离这个三界之苦啊，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啊，即使为人或者登天享福，咁如果你一日未出三界咧，这个福尽啊，仍然都有机会堕落嘅。咁现在话关闭呢个一切嘅恶趣，咁即系唔堕落啦。门咧就以能。空为义啊！我就将呢个恶趣个门咧闩咗佢，等于话咧呢门咧唔通啦，即是话咧你唔堕落，唔会通过呢个恶趣门啊而堕落。咁啊用乜嘢办法啊可以关闭呢个恶趣之门啊，而令佢唔堕于呢个恶道咧？咁啊只有修习一切善法。所以从前古德讲啊，佢话知恶莫作，得众善奉行啊，自正其意，得自知佛教。咁啊，从前咧就系、是、呢个白乐天啊，好似咧佢哋嘅问啊，呢个石头禅师，咁啊，请佢开示。咁啊，呢个石头禅师就讲啦。就是刚才几句话，他说你知我就莫作啊，他说是众善奉行，自正其意，就是知佛教。那么当时这个白乐天讲啊，他说哪个人不懂讲几句话，但是禅师讲啊，他说那是三岁孩童都会讲啊，但是即使你活到八十岁啊，你都行不得，不容易做得到啊。尤其是最后一句，这个是知佛教。那么八个字，知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正我们这个心，用前那八个字，不做一切恶，修行一切善，八个字来正我们的心，那么真真正正是知佛的教导。咁啊，即系话咧，千步大藏经，唔论佢几多千千万万点，几多百万千万个字，八个字包晒，就系知我莫过，众善奉行。你唔好睇少呢八个字啊，千步藏经嘅理论都包括。咁你话系唔系重要咧？当然啦，讲系容易啊。真是八十岁的老翁翁啊， 佢都唔容易做得到啊。 点解？因为佢视诸佛教，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三世诸佛、十方诸佛、尽空遍佛界诸佛， 都系讲呢八个字。其实啊，知我不作啊，有几多个人唔做啊？不过咧，一般人咧，我哋嘅口头禅啊，即系等于咧佢个环境恶劣嗰只字啦，佢就唉声叹气啦。我又冇害过人，又冇做过乜嘢嘅坏事，我又冇做过乜嘢亏心事，点解我咁差咧？点解我咁唔如意咧？其实咧，你讲啊，咁啊有其。你是不是真正没有做歪心事？你是不是真真正正没有做过违背良心的事，就抑或不合情理的事，别人不知道，那也只有你自己才的知道。其实我举心动念啊，都是罪过啊，举心动念都是罪业啊，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有罪业，没有这个歪心啊，只是这个轻狂不狂。我想如果这个人真是知恶不作，那就肯定是众善奉行。那么里面都包括有这个刚才所讲的世间，一共七世间。那么如果你世间的事你虽然做到了，或者你收十善戒，或者你持这个八关斋戒，那么都是善法，肯定可是望于这个出世的解决啊，相去好远啊。那么我们还要受持一切的佛法。